弟兄姐妹平安，感谢敬拜团队给您带来了新歌啊！新年的开始，新歌新气象，我们感谢主。在过去当中，让我们平平安安的度过了2010年。今天是2011年的第一个主日，但愿我们都能够在新的一年中做得胜者，讨神的喜悦，蒙神祝福。中国有句俗语说，光阴似箭，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还有什么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晨啊。那么但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这新年的开端立志做得胜者。我们在去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我们讲了一系列的主题为历史的主宰者，主要是讲到了神的伟大的计划、奇妙的作为、宏伟的目标、主权性的拣选，以及用他的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管教拯救他的选民，以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主宰着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的。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从天上回到人间，从讲神我们来讲人。本季度我们要带给大家主题为得胜系列的讲道，那么希望大家能够连续的听到，以便从中看到神的伟大的奇妙的作为，好使我们能够在自己身上得到祝福，得胜有余。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平平安安地度过了2010年。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得到了你的祝福，也得到弟兄姐妹彼此间的互相的爱慕。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度过每一天。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充满了希望的来迎接2011年。主啊，就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无论是讲的听的，同被异灵所感，使我们能够因着你的话语知道如何去做得胜者。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阿们。在启示录当中第二章第三章，主要是讲到了主借着使者约，是个小谕约翰。那么约翰就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这七封书信当中都是呼吁各个教会要做得胜者。那么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第二章第十一节、第二章第十六节、第二章第二十六节、第三章的五节、十二节和二十一节都讲到了得胜啊。如果大家打开圣经的话呢，你可以翻到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看第二章第七节是这样说的啊。如果大家打开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二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好，其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第二章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二章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也不认识。二章二十六节，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三章五节，其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二章十二节， 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主，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们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三章的二十一节，其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那么以上的经文都告诉我们，那么各个教会，包括历世历代的教会，无论他们有多少的失败，面对多大的困难，必须要克服艰难的挑战，必须要勇往直前，做得胜者，绝不放弃，不向环境屈服。那么这样的勉励也同时出现在使徒保罗的书信当中，在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对以弗所教会的书信。那么这些鼓励的话语，我们知道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信徒的灵性并不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而是取决于他如何的应对他所面对的环境。再说一遍，一个教会或一个基督徒的灵性并不决定于他所处的环境，而是决定于他如何的去面对他所面临的环境。那么这样的话，历史就告诉我们，那些处在极其困难、极其艰难、面对极大的逼迫之中的教会，往往就是灵性最好、最热心、最爱主、最长进最快的教会。个别的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因为处在平安稳妥中的教会，往往就像启示录说的劳吉达、劳底加教会一样啊。那么他们不冷不热，自满自足，不冷不热，自满自足就会造成浪费光阴。我们知道时光在我们身边匆匆地溜走了啊，不经意间又到了年底。我们常常想啊，尤其是我自己常常这样想，这个是不是人越大了时间过得越快啊？你小的时候啊，那过一年盼到头哈、啊、哎呀，盼来盼去什么时候到过年，过年是不是能吃个大出头啊，呵呵，就非常过瘾啊。这个或者是说，上帝给人的时间是不是越老了越少了？怎么感觉到就一年过得越来越快，是吧？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同感吗？啊，然后今年就来得很快啊。每一年新年转眼之间到了，旧年刚刚走出门槛，耳边呢依稀还能听见啊这个欢庆2010年的炮竹响声呢啊，哎。一眨眼儿，2011年又堂而皇之地坐在我们大厅里，向我们笑逐颜开啊！啊，我们应该笑呢，还是应该惊愕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明年，也就是人们经常谈论的2012年了啊！很多年以来啊，这个2012年，世界一直流传了一种这个数千年来的玛雅的一种文化，就是说2012年的12月21日就是地球的这个文明消逝的一种啊这个大限啊，很多人因此担心世界末日就要到了，甚至好莱坞那个也拍出了以这种为题材的大片啊，2012，人们往往有一种错觉，总感觉到时间足够用的，总习惯于手头的事情往后拖延，殊不知呢，拖来拖去，可贵的生命就这样无聊地被消耗掉。当新年的钟声在风中敲响，灰灰噩噩的我们才猛然地警觉，一年的光阴已经从指尖儿已经划过去了，悄然划过啊！一年的光阴已经从我们这划过以后呢，留下的是什么呢？你看看，你一照镜子，留下就是我们鬓角的那些浅浅的纹道啊，越来越多。 头发也变得越来越白。我们回首一看这一路走过的脚印，我们或心酸，或者满足，或庆幸，或者感慨，或者抱怨，或者是感恩。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但愿我们都思想过去一年中的得胜与失败，从心底里面除去一切属世界的东西，以及拦阻主的工作的心怀意念和行为，好让我们在新的一年中警醒，做得胜者，向主发起热心来，勇往直前，去迎接新的挑战。2010年是怎样的年呢？大家都知道，2010年经济继续衰退，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恐怖主义的继续威胁，加上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我们的心，人民心里边是惶惶不可终日。那么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否有从属灵的观点呢去对教会的未来所面对的挑战来看当前我们所面对的局势呢？教会正处在末世最危险的时候，这一点已经是肯定的。假基督、假先知横行霸道，异端当道，人心厌烦纯正的道理，人心偏向荒谬的道理，假复兴比比皆是。你看一看世界的报道，2011年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看见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当中如何去持守真道，实在是谈何容易。末世的时代另一个特征就是像洪水以前挪亚的时代一样，罪恶大极，人们终日所思考的尽都是恶，是创世纪第六章所说的。要在这世代当中做义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实在是难于上青天。所以说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对付罪恶，甚至对付到流血的地步。末世的另一个兆头是什么呢？就是宗教合一，世界大宗教不要再打来打去，合一吧。啊，巴哈伊宗教就是这其中一个，是吧？都是好的啊。那么宗教合一就为敌基督的掌权的，啊，敌基督的来掌权制造了声势，在当前的形势下，要忠于基督，分别为圣，就必须立志为爱主的缘故去受苦。末世的危险还不止上述的方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妄妒，违背父母，这个自夸妄为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检验，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言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说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可能有这种感想，就是说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不可以大惊小怪啊，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这个时代这种事情，因为这种情形呢经常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人的身上，甚至连自己有的时候也多多少少的染上这种恶习，并且已经习以为常了，这就显出这种末世的危险已经蔓延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说，你这等人你要躲开。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是否有可能来躲开这种描述的这种情况啊？如果我们真的要躲开的话，那么世界上的人是不是感觉到我们就是一种怪人怪物啊？因为和他们不一样了。那么我们要怎样的态度来处置 来面对当前世代的局势呢？我们要妥协呢，还是逃避，还是屈服？都不是。我们要到底要如何面对？主耶稣要的就是要我们怎么来面对呢？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当前的这种末世的充满罪恶的时代呢？耶稣给我们答案，耶稣说，你们要做得胜者，胜过这一切，胜过这个世界。今天有很多人并不知道人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啊？人活着到底是干什么呢？这些人没有人生目标，所以呢就不知道如何过有意义的人生，啊，是为了钱呢？钱有了不满足，是为了啊这个好的生活呢？好的生活有了也不满足，啊，所以说，同样，基督徒如果不知道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的话，就不会有使命感，就不会有往前跑的动力，就。像箴言所说的，箴言怎么说呢？箴言说，没有意向民就是吧放肆。所以说一个人如果没有意向，没有目标，他的生活就会散漫，就会随便啊。这个记得有一个故事哈，谈到一个农民啊，一个乡下的农夫，他那个啊劳作啊，殷勤的耕作，收获丰收。那么有一天，他就把他的农产品装了一满这个马车啊，他就赶着马要去上集市上啊，赶紧去把这个农产品卖掉啊。他就装好了车啊，就啊一路上快马加鞭，想早一点赶到集市卖个好价钱。结果呢，他赶了一天一夜啊。但是这个就是还没赶到集市上，心里边有点着急了，马为什么走得这么慢啊？所以说他这一着急就急中生智啊，他就从那个车上拿了一个红萝卜，把那红萝卜上呢绑了一个线绳，挑在竹竿上啊，那就放在马的前正前方。这个马一看到红萝卜，哎呦，这速度加快了啊，很快就赶到集市上了。哎，那么打这个正正赶上这个赶集的时间，那就卖了个好价钱。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在积极地往前奔跑，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奔跑呢？是因为有人生的盼望和明确的目标，所以他们抓紧时间呢往前跑奔跑。同样作为我们基督徒的今天，一定要有明确的目标和一个永不改变的盼望。这个目标我们自己一定要清楚，自己一定要知道我们信的到底是谁，我们信耶稣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我们才甘心情愿的跟随主，才能够有目标的往前奔跑。那到底神在我们每一位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们如何才能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位身上的心意呢？刚才我们啊敬拜团队给我们读的那个主导经文《创世纪》1:26-28就包含了这个答案。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么这里边提到一个词叫什么？管理。哎，这是这一段经文的核心。管理什么？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什么 地上一切的行动的活物。啊，大家想一想，管得宽不宽？管得很宽。除了上帝之外，圣经里面的秘密就是，除了上帝之外，人比上帝矮一点就是人了。啊，人能管理万物。所以说人管得很宽，但人真能管这些吗？实际上你想一想，连有的时候连只蚊子你都管不了，是吧？当初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得上这个露天里边去传，啊，农村啊，露天公园，最讨厌的就是夏天的时候有蚊子，而且那蚊子身上还带花，是吧？花黑蚊子，哎呦，一咬就马上起大泡，浑身难受，啊，心里边都难受。所以我想当初我就想，我说连一只蚊子都管不了，还管理万物呢？啊，为什么这个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实际上答案也是在这个第三章里，就是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是吧？这个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吃了禁果，人就开始堕落。人堕落的结果是什么呢？证明撒旦要破坏上帝的计划，而神绝对不会失败。始祖失败了，神仍然能够寻找完成他计划的人。完成什么计划？还是管理啊，就是甘心顺服神，不愿意被撒旦左右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叫什么名字呢？啊，他们叫什么？得胜者。有时候我们会问，人真的能够做得胜者吗？人是软弱的，人的一生充满了疾病、痛苦、悲伤啊，担忧。人真的能管理大地吗？上帝的答案是能，是肯定的。神的奥秘就是在其中。人想当神，神说我给你显示出我的奥秘要比你强得多，神的美意就在其中，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什么显得完全。圣经的启示是渐进性的，神让人管理大地的目的也是逐渐明朗的。神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越来越感到神的刚强，越来越感到神的刚强能够重新的让我们站起来，重新的拥有上帝当初创造人的时候那种权柄。那么这个权柄是什么呢？就是管理万物。诗篇第八篇，刚才我们念到3-8节啊，又提到了，重复了创世纪刚才我们念的，说什么？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是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说得更清楚了，说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重复了创世纪第一章的内容，又把人要管理神所创造的万物这件事提出来了。那么这里启示着上帝在大自然和人类中间的威严。这首诗又名什么？星空之歌，还有一个名叫人类尊严的赞歌，诗篇第八篇叫人类尊严的赞歌。诗人大卫站在广阔无边啊，这个朗月照明、星光点缀的这种这个胸膛之下啊，注视着上帝在大自然中的手迹，深感的惊愕感叹。在无垠的宇宙中，他意识到人类的渺小，以及人一旦有了这种感觉所产生的一种 人的尊严，看见大地、星空，看见月亮，再看见这是人站在这里这么小，但是他管理这一切，人的尊严何等之大啊！所以说大卫写出这首诗上来，我们也看见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只是略低于上帝，那么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说怪不得世人如此感叹人类在宇宙中的尊贵地位，他崇扬神创造之伟大，也看见了神的计划并没有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而失败，神继续寻找一批人，神继续的让他们要管理所创造的万物。这是人他的结局是什么呢？他的结局是什么呢？这些人的结局就是荣耀尊贵为冠冕。哎，我们知道什么叫冠冕啊？冠冕在古代的时候是什么？只有谁能戴？国王才能戴上，是吧？国王戴上冠冕就意味着权柄在他手中，所以冠冕就是权柄代表啊。在新约圣经当中，启示的渐进性就更加明朗了。管理全地的代表有一个代表，到底是谁呢？啊，他代表我们一起来管理这个全地大地啊。那新约更加明朗，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又把这一句话重复了啊。那么这个希伯来书刚才我们读的是第二章，是吧？第二章五到十节，他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谁啊？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说，人算什么你经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经眷顾他啊？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赐他尊贵荣耀为冠冕，并将你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比天使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谁啊？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叫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什么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这下我们就放心了啊！放什么心啊？原来我们的主耶稣要得胜，要做王，还要领许多的儿子和他一起做王。诗篇第八篇的那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引出来以后，让我们解释得更清楚了，看起来圣经的启示的渐进性。到底谁是能够得到荣耀尊贵为冠冕呢？就是因为那些为着因为受死的苦得胜死亡的并且复活的我们的主救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看见亚当夏娃失败了，亚当是第一个神所拣选派他管理地上万物的人，所以呢起初神就把整个的伊甸园交给他管理，但是他没有听话，吃了禁果以至于堕落失败。但是神的计划没有失败，所以神预备了末后的亚当，叫人叫他成了什么？成了叫人活的灵。这时候呢我们看耶稣基督因着苦难十字架反而得胜了死亡，成了第一个得胜者，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不但如此，下面那句话是我们最关心的，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什么荣耀里去，这是我们最关心的。这许多的儿子就意味着要从他所造的人中间拣选一批人啊，注意听，要从他造的人中间拣选一批人，不是说所有造的人啊，而且呢是进到荣耀里去。那么这批人 到底是谁呢？就是那些像耶稣一样的得胜者。是真是这样情况吗？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看启示录22:3-5，说到什么？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将来在新天新地，我们不但要侍奉上帝，不是单单要侍奉上帝，而且我们要和主耶稣一同什么作王掌权管理新天新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神造人的目的不单单是叫我们信耶稣以后仅仅得救而已，所以弟兄姊妹，而是让我们得到荣耀，和主耶稣一同掌权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一批人，刚才我说有一批人，这一批人是谁呢？是信耶稣的信徒吗？是，所有信耶稣的信徒都能够和耶稣一同作王吗？不是。再说一遍，就是说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这些人是相信耶稣的信徒吗？是。信耶稣的信徒都能够和耶稣一同作王吗？不是。那到底谁有资格才能够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管万物新天新地呢？答案就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第3:21，刚才我们念的，3:21，我们一起来念一遍。起，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是谁呀？是得胜的，唯有那些得胜者，不是得救者啊，仅仅得救的和得胜的不一样。我们现在明白了，只有得胜者才会有机会做王啊。那么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2:3读的那些节的圣经，也都是说什么得胜者，不是得救者。那么一共讲到了7个教会，每一次讲完一个教会都提到了一种人，这种人就是叫做什么得胜者。得胜的我必赐给他权柄管辖列国，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7个教会，每一个教会中都有不同的问题，有的被称赞，有的被责备，有的是完全被称赞，有的是部分被称赞，部分被责备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情形。今天的教会中有一种人，这种人的名字叫做得胜者，他们要在将来的国度里面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不是一年，不是两年，是什么？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我们的盼望，他们要统治新天新地。那么今天有很多的甚至基督徒都不太明白，连耶稣的门徒也不太明白啊。如果明白的话呢，啊，他就不会问了啊。所以耶稣的门徒呢，和耶稣一同受苦啊，受来受去啊，风尘仆仆，按捺不住了，所以彼得就先发话了啊。彼得说什么？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哈哈。你不告诉我得什么，我还跟着你吗？没说这句话哈。所以呢，他是什么意思啊？他就按捺不住了啊！我将来到底得什么呢？他是为了得什么是吧？ 给耶稣。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什么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说这十二个宝座我们肯定没份了，是吧？这是他们的事儿啊。说弟兄姊妹，我们是这种盼望，今天我们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告诉彼得的话。我们今天就像当年耶稣基督的门徒一样，他们把渔网撇下，把手中忙碌的工作放下，把本来可以用来赚钱的时间用来什么服侍神，把本来可以用来赚钱的机会放弃用来服侍神。他们这样做图的是什么呢？如果他们跟从耶稣没有任何盼望，我相信他们一定不会跟久。但是耶稣明明地告诉他们，将来他们要和耶稣一同来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一同来掌王权，一同来管理大地，管理新天新地。这就是今天我们侍奉主跟随主的盼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服侍主感到灰心，感到失望，当我们服侍主感到很辛苦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因为服侍主而被人误会，甚至被人嘲笑，甚至被家人看不起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坚持，坚持到底，忍耐到底，做得胜者，才有资格和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将来是国度，有王有民，民也是永永远远，王也是永永远远的地位。今天我们暂时的志在至情的苦主，要为我们成就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在公元1955年的时候，有一批人啊，一批宣教士，这批宣教士呢，他们来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去宣教。这一共有5位，这5位人呢都是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啊。那么他们怀着满腔的热血，坐着飞机来到了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啊。他们预备向当地的一种土族啊，土人呢，这种人呢叫做奥卡族啊，去给他传福音。以前从来没有人来到这个地方传福音，所以呢，在他们去之前，他们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啊，案头工作，仔细研究如何按照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去给他们传福音。所以他们感觉时间已经到了，准备已经充分了，就在1955年乘坐一架小型飞机进入了这个族群，开始向他们传福音。他们进去以后呢，这族群呢对他们非常的友善啊，这些人呢表面上看着对他们非常好，实际上过了不久就设计谋把他们通通的给关到监狱里面去了。再过不久，5个人全部被杀，全部殉道。那这5个人呢，这个进去以后，因为当时也很落后，没有通讯，家里边的人着急，杳无音信，怎么回事啊？家人同工发现久久没有音讯，很焦急。过了多年的寻找，许多许多年过去了，搜索终于发现他们早就为主的缘故殉道了。听到噩耗，他们的家人妻子没有在神面前感到沮丧灰心埋怨，而是在神面前把自己重新的摆上，献上自己，勇敢地拿起这个接力棒，又来到了这个丈夫寻道的族群，继续向他们传福音。那么在他们的这个激励下，各地的基督徒也受到鼓励，奉献自己从事宣教。那么这5位宣教士为主的缘故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相信将来在复活的主面前，他们一定是站在另外一个行列当中，就是得胜者的行列。 那么这就是今天所有信靠他跟随他的人的盼望，这也是神拣选我们的最终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在地上过安逸的生活，过幸福的生活，而是让我们在艰难当中、困苦当中知道仰望天，也不是让我们生活有改变，而是让我们的生命彻底的改变。愿这样的得胜者的盼望成为我们每一位信靠他跟随他侍奉他的动力。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每一天过得胜的生活，每时每刻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这一生当中做得胜者，荣耀你的名，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主啊，也让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在你面前向前追求的时候，有你的同在，我们就感到快乐无比。我们让把今年一年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同心合意打了美好的胜仗，做得胜者，来迎接你的再临。我这样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阿们。 谢牧师给我们在新的年有这样鼓舞的信息，提醒我们主呼召我们拣选我们的目的是要我们做得胜者。像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叫做鼓舞，给我们每一个有志追求主跟着主的脚中呼召走的人鼓舞我们的生命。同时我们也会有奉献的时间，奉献的是基督徒对神的一个甘心乐意奉献。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就不要客气，随便传过去就可以。好，我们唱这首歌鼓舞，请大家一起起来吧。 你在世上虽有苦难，人生道路多么有坎坷，当我让神灵引导我的心，让主爱成为你的动力，愿我们所做的一切为荣耀主生命。 你要跑那当跑的路，也要到 做你为荣耀主生命， 让圣灵引导我们， 让圣灵引导我的心，让主爱成为你的动力，愿我们所做的 用在我们教会的施工上面， 乃是讨主自己的喜悦。 是啊， 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请大家继续起立，我们唱荣耀颂。 荣耀都归上主，圣子圣灵三一全能真神，起初这样，现今这样，以后一直到永远，无穷无尽。 让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Oh.